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景霄。不知不觉，专栏上线已经四个月了，终于到了和你们说再见的时候。心中既有兴奋，又有不舍。说兴奋，是因为自己坚持完成了40多篇文章的写作，这对我而言是一项体力与脑力的马拉松，颇有成就感。说不舍，是因为你们的热情远超乎我当时的想象。和你们一起交流学习，真的很高兴，收获也很大。这里我也非常感谢极客时间能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我和你们10000多名的学员分享经验。当然，虽然课程结束了，但是我们每个技术人的学习并未终止。最后，我还想再着重强调这么几点。第一点想说的是，计算机科学是一门需要实践的学科。无论是对于 Python 这门课程，还是其他语言，或是计算机的其他领域，那我认为实践永远是至关重要的。计算机科学是一门偏向工程的学科，所以一定要多实践，多写代码，多交流，多思考。实际生活当中，我见过不少同学虽然看了很多的书籍，但是代码功底非常差，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么怎么提高呢？答案就是请尽可能的参与更多的项目。俗话说，实践出真知，说的正是这个道理。当你做的东西多了以后，那你就会发现很多的知识都会自然而然的串接起来，感觉自己的任督二脉似乎被打通了一般。第二点呢，我想强调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方向。关于职业方向的问题，我还是那句话，对于尚不清晰自己兴趣所在的同学，最好的办法就是多尝试。因为在尝试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自己的特长，发现自己的喜好，从而坚定不移，一步一步的走下去。当然了，我了解到很多同学都是转行做程序员，以前都不是学计算机的，所以很多人首先都会遇到找工作或者跳槽的难题。这种情况下，请不要气馁或是放弃。我也不完全算是科班出身的，那我身边好多同事都不是科班出身，但是几年以后，你就会发现好多当年非科班出身的同学干的甚至比科班出身的都要好。因此，只要你坚定信念，不要放弃，风雨之后必有彩虹。第三点，我想说，能用代码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这句话主要想送给有一定工作经验的朋友。那其实有了一定的积累后，你会发现能用代码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职场上想要出类拔萃，除了能在技术上独当一面，如何与他人进行沟通和交流，如何正确的处理同事间的关系，都是你额外需要学习的东西。实际工作当中，我也见过不少人代码能力天赋异禀，但是沟通交流不行，这样同样也会阻碍你向上晋升。就拿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说，如果你和周围的同事一起合作一个项目，那你觉得他有一样东西做得不好，你会直接说你很傻，你这样做大错特错，这样的一些话吗？但如果你真的这样说了，那可就是真的大错特错了。事实上，我们通常的一个措辞是，我觉得你这里做得很好，不过如果你可以怎样怎样的话，那就更好了。最后，感谢你的订阅，感谢你的一路陪伴，祝你的生活学习一帆风顺，永远幸福。课程虽然已经结束，但是你仍然可以留言，我会尽可能多的一一回复，让你的学习没有遗憾。结束不是终点，而是更高阶旅程的重新起航。最后的最后，我们专栏的编辑同学特意为你准备了一份毕业调查问卷，希望你能抽出2-3分钟的时间填下问卷，写下你的学习经历和感受。这既是你课程学习的仪式感，作为你这几个月学习的记录和总结，也是我后续为你优化课程的重要参考资料，很有价值。感谢你的反馈，学习不停，